大家好，我是月月，现在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哈。我今天呢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的栏目。首先呢还是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互动的方式。视频互动的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后面这个粉色的视频当中所呈现的这样关爱青年计划，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我们也是需要大家的关爱的。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虽然只有我一个哈，但是呢可以陪伴大家回家路上的好心情。我相信今天呢很多人都是经历了最后一天的工作日，结束了工作之后呢也是打理好了行囊准备踏上回家的路了。甚至呢刚刚我看了一下网络当中有朋友在留言哈，已经到家了。那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陪陪家人，同时呢帮忙打理收拾一下，因为年前确实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很多人我相信也是正在回家的路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迷之音乐榜之迷的主题就是跟回家路有关，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回家路上都是什么样的类型哈。作为这个回家路上的这个在路上的常客，我觉得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可以被划分为以下的类型，比如说有的爱听比较这个节奏感很强的歌曲，那可能他就更多的偏向于这个比较激情型的，激情澎湃型的。有的人呢比较喜欢听一些民谣，可能让自己在这个路上静下来哈，静心一下，思考思考自己之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再计划计划未来之类的。所以说不同的人回家路上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歌曲。那今天呢其实月月也是帮大家去做了一个梳理，同时呢也是邀请大家一下，如果要是您正在或者是路过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正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跟我互动留言，不管是通过刚刚说到的一直播，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可以分享一下各自回家的心情以及各自的歌单。那具体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今天就是确实五味杂陈啊，因为我在路上的时候就发现在北京的地铁上啊，或者是在马路上，说实话车已经很少了，人也很少了，而且大部分可能都会选择在地铁上或者在路上的人都会拖着一个箱子，好像几乎每个人都已经要回家。确实回家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不管怎么样，不管现在的心情如何，能够回到家里面去见到家人，并且在明天也就是大年三十的时候跟家人团团聚聚，团团圆圆在一起，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那说到回家哈，回家路上最听什么歌最应景呢？是不是要跟回家相关的主题？我那天跟朋友在说，我要做一期跟回家有关的歌单哈，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些。那很多人就想到顺子的那首《回家》，太经典了，而且在之后呢，也是被改编成了各种各样的版本，以及很多的歌手都去尝试。但是放心，今天我不会给大家放顺子的这首《回家》。我估计如果放了的话，大家以为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是吗？或者是说以为就是到了商场，就是商场这个关门之前一般都会放这样的一首歌。但其实跟回家有关的歌曲也有很多，如果要是大家是音乐的爱好者的话，最近应该在很多的音乐 APP， 比如说 QQ 音乐呀，酷我音乐呀，或者是网易云音乐上面看到很多的歌单都跟回家相关。那在其中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上榜的最多的有刚刚说到的顺子的《回家》，然后许巍的《家》，苏打绿的《早点回家》，陈 丽的《粒粒万香》以及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哎，这些歌似乎都饱含着很深很深的情感啊，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什么歌曲，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应景的一些歌单和歌曲。那接下来先跟大家来共享一下也是陈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粒粒万香》，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与万丈，他不是在北风仓皇途经的芦苇荡，他梦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踏上悲欢去辗转，他尝遍了每个像现实赠送的糖，如果我站在朝阳上，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当我与你能否传达我所有的牵挂，若有天我不负愿望，能否坚持走完这一场，踏遍万水千山，总有 给大家奉上的就是来自陈丽的《粒粒万香》哈，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嘛，所以说给大家找了非常精品的这样的一个 MV， 并且把这个歌词啊，而且和这个七月与安生这样的一个画面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哈。其实我记得里面周冬雨说就是能跟我回家嘛，有一句比较深情的台词。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写了一位少女不羁的岁月长，喜欢四 处去流浪，尝遍天下的糖，但是他要的不多，只是想和别人不一样。但是经历过很多了之后，这颗流浪的心能不能够收回呢？这些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放荡不羁，或者是说向往外界生活去探寻的这样一个心情，尤其是在年轻，我们青年的这个朋友们的身上都会有这样的体现。但是最终到底是继续去探索未知，还是最终收回自己那颗比较有这个野性的这样的一面呢？也是每个人去思考的哈。那接下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首歌的很多感受，也是我们之前查到的一些网友他们的留言。有人说通俗音乐版的东邪西毒，也就是说这首歌跟那个电影做了一个类比。我知道那个人不会再来，可是我还是在等。我在门口坐了两天两夜，看着天空在不断的变化，我才发现原来我到这里这么久，却从来没有看清楚这片天空。同时还有网友说，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不平凡，是否真的是自己想要的？那在途中吃过的苦，是否某一天能够一笑置之呢？同时遇到的人是否不再牵挂？没有根的人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乡？我看到很多的网友的留言，关于这首歌有了太多太多的理解，并且大家如果去深究每一句这个歌词的话，觉得每一句确实都直接触碰到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尤其是在过年，或者是像这种类似的节日，或者那些离开了家乡，在外面不管是北漂也好，还是南下也好，去漂泊去拼搏的这些孩子们，可能在听到了这首歌之后，都会有一种想要迫切的回到家里面，给家里面的人们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样的一个冲动。其实每个人在听到这首歌，也许都会想象着自己现代的样子，并且在想之后能否像最初的这个理想一样能够实现自己当时设下的目标。我看到还有网友留言说，淋漓尽致宣泄出了心里最抵触的情感思绪，从前奏开始就沉迷了，每一句歌词都是最真实的自己，曾经现在或未来想对自己说的那些话，洋溢着满满的冷色调，偏远荒凉漂泊洒脱的江湖气息。同时呢，单曲循环之后，好像自己站在阳台上，那在思索着能否去脱去昨日的忧伤呢？如果要是有天我不负勇往，能否坚持走完这一场？那不管大家现在听完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想象，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坚持走这一遭，让自己不再后悔。我看到我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网友都来到了哈，希望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因为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大家回家路上最喜欢听的歌曲，我们的那个题目起的叫迷哈，就因为每一个人在回家路上可能风格不一样，大家对于这个歌曲的选择也不一样，那你又会选择或最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也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同时呢，如果要是已经在家里面跟家人在一起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自回到家乡各自的心情。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应景的歌曲，分享的就是陈粒的《粒粒万香》哈。那接下来呢，可能很多人就说我不想让自己搞得那么伤感想要让自己开心一下，满满的动力，那可能各自就要把动力源于各自的这个男神女神了，因为每个人在心目当中最喜欢的歌手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一些比较经典的偶像或经典的歌手，像Justin Bieber 啊，火星哥呀还有Rihanna， 比如说还有周杰伦、陈奕迅，或者是最近比较火的吴亦凡、毛不易、王嘉尔等等哈。那各自心目当中的男神女神都纷纷要上场上线，给大家做一个充电的功能了。今天我给大家选择这种偶像派最追星的 这些歌曲的代表歌手就是最近比较喜欢的王嘉尔。他呢可以说是在2017年是赚足了大家的眼光，并且也是出了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是他的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动感，但是呢又很好听，非常适合在路上一起来欣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MV。 Life with me dropped out of the photos. Think I don't know, girl, what you gonna be like? I'm fine, I'm fine, I'm fine. I try to catch you back, doing it that, but you turned your back on me, alright, alright, yeah. Tell myself that I'll be okay. Don't worry,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ay. Oh, so an agent, I got you late.剩下自己面对 I'm on my own 这谁负自己来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I feel good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这感觉你不懂那回忆我感动留下什么我却一直在做梦这感觉你不懂那回忆我感动 I was only trying to be the one for you baby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ay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 All night 只剩下自己面对 I'm on my own 这谁负自己来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I feel good.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嘉尔的 OK 哈，大家现在 O 不 OK 呢？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上有很多的朋友都进来了，并且留言哈，很多朋友都说已经回家了，回家了之后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我知道你们正在关注我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的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挑战新歌声，我是月月。同时呢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带来的主题就是跟回家有关，各位回家路上最喜欢听的是什么样的歌曲，欢迎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跟我哈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刚刚说到了王嘉尔，他呢是94年出生，并且呢是香港人，也是香港的流行乐男歌手主持人。他呢其实是这个通过团体 GOT7 七成员，并且进行出道哈，通过团体来进行出道了。你看他今年参加这个偶像练习生，并且在其中担任了评委的这样的一个职务，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应该是跟他之前演绎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有关啊。同时呢，在2014年1月16号，他呢出道之后呢，获得了综艺部门的男子新人奖哈，应该是 SBS 演艺大赏综艺部门男子新人奖。在2015年呢，是和何炅搭档主持腾讯的视频美食节目，也就是拜托了冰箱。2016年呢，又跟何老师搭档了湖南卫视的明星美食异能综艺节目透先帝星期天，并且呢，同年获得了腾讯视频的星光大赏年度综艺之星奖。在2017年6月，宣布在中国成立个人工作室，并且专门负责大中华区的活动，并且担任了亚洲金曲大奖的嘉宾主持，获得了 MTV 特别大赏。此后呢，相继出了个人的嘻哈单曲，比如说 Generation 2、Papillon 以及 OK。 在2018年1月27号，获得了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年度最爱欢迎新人奖。所以说呢，在2017年，我觉得王嘉尔应该算是新人当中比较有热度，或者是说热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位歌手哈。那今天跟大家去放的这首 OK 其实也是非常好听，但是好像跟之前的那个 Papillon 不太一样，因为之前就是纯嘻哈的这种感觉特别强，似乎这首歌如果说那个时候就是他比较张扬的个性的话，那这首歌可能就是他要去反思，然后让自己去稍微有一些收敛去调整自己内心状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比如说有网友说 Papillon 和 OK 呢是两个维度上的王嘉尔，前者是打破了规则，坚持原则，开创自己道路的他，那 OK 呢是和现实碰撞当中去妥协，无奈和受伤的他。这首歌很带感，节奏感很强，同时呢中英文切换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哈。 MV 呢随便截一幕就可以当壁纸了，非常的有质感。哎，没错，那刚刚大家如果要是通过我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看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V 确实每一帧每一帧截图下来似乎都可以作为这个背景，或者是说作为屏保的，非常有质感非常棒的这样的 MV 设计。同时呢还有网友说，我对这个有两个理解，一个是他向往的纯粹天堂，一切都是美好的，没有世间太多的污秽，那另一个呢就是森林是他内心的深处世界，干净同时充满了希望和善良美好。那不知道为什么王嘉尔的森林一出现，脑子里一下子就想到了屈原，可能是因为香草美人，所以就把它做了一个类比哈。那同时呢，我觉得通过看大家对于这首歌的一个点评和评论，也可以看出大家对他的一个喜爱。那同时比如说王嘉尔的风格，我们都知道他一开始是团体出道，那后来慢慢的也是尝试了很多，不管是之前的嘻哈也好，因为我看过他的现场，他在现场去演唱的时候确实非常带感，而且他的这个舞蹈做的也是非常棒的，就是不管是编舞还是排舞，再加上跟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哈，真的是现场就会让人一下子燃了起来。那这首歌如果要是放在回家路上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消解一下大家回家路上的一个小忧郁小寂寞哈，让大家这个在路上也不那么无聊，也一下子这个开心起来了。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如果要是大家回家路上有什么好听的歌的话，也欢迎跟我进行分享。那待会儿马上就要进入到半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不同的回家路上大家喜欢听的歌曲以及各自的歌单推荐。好了，我们下半段再见啦。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2018，新春快乐，青年万岁！大家好，我是月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互动方式。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那广播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那同时呢，视频的互动方式也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非常方便的拿起手机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去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直播间。那今天在上半段的时段呢，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哈，这腊月29已经很多人是回家或者是正在回家的路上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就是咪之回家榜单，也就是回家路上大家最爱听的那些歌曲。那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两种类型，一个是最应景的，比如说回家之类的这样的歌哈。那第二种呢，就是比如偶像派的充电型啊，我们比如说像周杰伦啊，还有很多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那他们的歌单都是我们一定要去选择的。那接下来的歌单有哪些呢？这个回家路上之最文艺，最文艺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非常喜欢电影，那电影的一些相关歌曲应该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在2017年非常好听的 Remember Me 啊，无问西东，或者是一些抖音当中的神曲 Planet 等等哈。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带感，并且呢也是黑豹的主题曲，那黑豹马上也是要上了，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先睹为快。 fight the world, I fight you, I fight myself. I fight God, just tell me how many burdens left. I fight pain and hurricanes, today I wept. I'm trying to fight back tears, flood on my doorsteps. Life and living hell, puddles of blood in the streets. Shooter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aid in relief. Earthquake, the body drop, the ground breaks. The poor run with smoke lungs and scar face. Who need a hero? Hero. You need a hero, look in the mirror, there go your hero. Who on the front lines at ground zero? Hero. My heart don't skip a beat even when hard times bumps the needle. Mass destruction and mass corruption, the souls of suffering men clutching on deaf ears again, rapture's coming. It's all prophecy, and if I gotta be sacrificed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n that's what it gotta be. You won't raise me. Take my pain from me. Save my soul from me. Cause I'm alone to see. If I won't die for you. If I won't kill for you. Then I spill this blood for you. 每次在放完这个就是我推荐的歌单之后呢，都会加一段我们的 BGM 哈， BGM 选的特别的慢节奏，然后特别的这个复古型，可能就是为了衬托一下我的这个选择的歌单有多么的新潮了。哎，大家可以感受到不同风格的切换哈，毫无违和感。那同时呢，刚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即将上映的《黑豹》的主题曲，来自我们的盆栽哥 The Weeknd 还有喇嘛哈 Lamer 为这个电影来合作的新歌《Pray for Me》。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电音感非常的强烈，就感觉好像这个如果要是在路上去听的话，就不自觉的要跟着摇摆起来了哈。那同时呢，这个电影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黑豹呢，是由美国漫威影业公司出品的一部科幻动作电影，并且呢，它是根据漫威的漫画来改编的。故事背景呢，是承接于美国队长三，讲述了黑豹回到了瓦坎达担任国王。然而呢，当过去的劲敌再次出现，他被卷入一场正邪大战的故事。这个片子呢，将在2018年的2月16号也就是明天在美国上映，2018年的3月9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预告片以及刚刚给大家选的这个主题曲来先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整个氛围哈。那说了这些最文艺的歌曲，那肯定不止我跟大家去列举的这一些。那除了这个最文艺之外呢，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在路上就会去幻想派。那可能在路上比如说开着车在高速上，最容易幻想的就是自己跟周围的车开一个大 PK 哈，来一场这个梦幻般的漂移大赛。当然不是说您听着这些歌就真的漂移起来，只不过就是在脑海当中去仿佛经历这样的一场大赛一样。那说到漂移，比如说国内的我想到的肯定也是周杰伦周董的这个漂移哈，来自头文字第三。那同时呢，还有就是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来自速度和激情的一系列主题曲，那其中最经典的或最好听的可能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啦，我们来听一听感受一下。 up independent. Took my car to the clinic. Let them check all the vitals. Middle finger to rival. Michael Jackson, my idol. Still ducking the pothole. Talk to the plug every day. It's a single to Maya. I still got me a Carlo. Still got Monte Carlo. Your car running so bad it stink up the Apollo. Call my Rollie a Rollo. Call my AP a Al Al. I ain't talking seatbelts when I say that I'm strapped. I'm in love with my side hoe. I'll sneak it through the side door. I'ma show you what we ride for. I'ma show you what we die for. Gang, gang, gang, and we about to go. We turn lanes,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Come on while they flexin'. Yeah, I got a Henny, she Western. Yeah, just has hands with one of your best friends. When that Fast and Furious started missing. Yeah, your body go, they go, yeah. It you slidin', it you rollin' like a scroller, yes, you are. You ready to take on like a 1980 Coke, yes, yo. He know that Instagram shit or you gon' post that. I'm with the gang, gang, gang, yeah, we bout to go up. Get some lanes,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Gang, we always ready to ride, cause for the squad we'll do anything. Stay down, we'll never change. We always gonna stay the same. Put you in check when you out of place. I try to tell them not to mess with my gang, gang, gang. We do what we gotta do and don't complain, blame, blame. On the road, I'm probably fresh up off the plane, plane, plane. Know you worried about me, I do my thing, thing, thing. I got the world on my back. I push a girl on her back. I did it all on my own. Now there ain't no turning back. And my whole squad got my back. And shorty so bad I asked her if she rapped the game. She said facts.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And we about to go up. Get some lanes,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哎，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酷炫的，也就是想象派们啊比较喜欢去听的，来自《速度与激情8》的主题曲《Gun Up》，并且呢，很多人听到这个就，哎，赶快就会联想到这个电影当中漂移的场景，或者是那种特别酷炫的速度加上激情的这种碰撞感哈。不知道大家如果要是在路上，敢不敢挑战这首歌来伴随您回家的道路呢？是不是这个越听开着车速也会越快呢？在这儿做一个友情提示，如果您要是在高速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日常在回家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承受不住的话，千万不要这个去挑战这首歌哈。万一要是您真的飙起来了，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千万不要说为了听这首歌然后这个冒着生命的危险，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在这儿做一个友情提示啦。那在这儿正在进行的就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月月。那本期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同人回家路上迷之歌单，如果要是大家有自己比较倾向或者比较喜欢的歌曲的话，也欢迎跟我进行留言互动来分享一下。那互动的方式，首先呢就是一直播在上面找到我们的留言区就可以进行留言了。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也可以进行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哦。那现在很多人都回家哈，那在回家的路上 今天呢还是一个比较特殊比较甜蜜的日子，不知道是否有人跟着自己的爱人或者是最亲近的另一半一起来回家，一起度过这样一个美妙的回家路呢？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些比较甜蜜的歌曲，尤其是想象一下哈，两个人并排坐着，然后一人拿着耳机的一半，就是拿着一只耳朵来听同样的一些情歌呀什么的，是不是也是带着一些小浪漫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在来台的路上，在地铁上看到了一家子哈，这一家子一家老小，因为是有一位老人，然后有一对夫妻吧，同时呢还有一个孩子，那妈妈就特别开心跟孩子说，你看前面有这个长城的一个广告牌，你说孩子明天我们就要去爬这里，是不是很开心？一听呢他们口音并不是北京的本地人，但是呢也可以感受到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甜蜜感，这种幸福感。其实不管是否能够回到家，那不管真正能否踏进家乡的这一步，但是呢只要有家人的陪伴，只要有爱在的地方，其实都有了这样的温暖。那接下来最甜蜜的哈，还是回归到这个第五种类型，也就是最甜蜜的这种歌单，有很多的情歌啊，或者是说跟恋人或者跟爱人分享的这些歌曲都非常的适合跟大家说一个2017年比较热门的歌曲，叫做 Perfect， 同时呢跟大家选择的也是比较甜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哈，大家可以先通过我们的视频来分享一下这首歌。 I found a love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all in mine, babe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Someday we'll share our home. I found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all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啊，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黄老板和 Beyonce 带来的这首 Perfect 啊。这首歌在2017年也是非常的火热，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哈。如果要是在今天晚上跟爱人、跟心爱的他一起去回家，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的话，也可以共同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同时呢，在结束之后，也不妨跟他去表白一下，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应景呢？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其实它确实在2017年非常的火热，在这个公告牌 Hot 100，也就是100首热歌的单曲排行榜当中呢，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哈，成为了网络流量最高的单曲，包括之前的 Shape of You 也都是黄老板的一些经典之曲了，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为他打一个 call。 确实哈，这首歌非常的适合在今天来收听，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跟心爱的他共同来分享。那除了这以上的五个类型之外呢，其实在回家路上还有一种人，喜静，希望给自己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时间段，让自己沉下来静下来，可能什么都不想，就是发发呆哈。那如何去静下来呢？可能民谣或者是一些古典音乐、轻音乐就非常的适合了。那都说每个人是一个孤岛，那怎么样让自己去静下心来，去想想过去、现在和未来呢？就不妨听一听赵雷的静下来哈，也是应一个景来静下来。 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哇哦，一首让人听了就会安静下来的一首歌曲哈，来自赵雷的《静下来》。确实，大家辛苦了一年，在回家的路上也可以听这样的一首歌，让自己放空一下，让自己也去想一想这些自己的路，这一年的过程，不管是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风。